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不知道最近各位朋友有没有看中央电视台的中国诗词大会第三季啊？这个比赛在4月4号结束了，其中的一名外卖小哥雷海为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他一举夺得了最终的冠军。外卖诗词，他的工作似乎和他的兴趣以及最后的成绩没有太多的联系。那么这名外卖小哥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呢？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还是先来回听一下他在这次决赛当中的录音片段。 请根据所描述的线索说出一位诗人。一，他的边塞作品非常有名。二，他曾担任武官。三，他家世显贵但英年早逝。四，他的名句有人生若只如初见。彭敏， 纳兰性德。 答对了，彭敏得一分。继续请听题，请根据所描述的线索说出一首诗的题目。一，它的作者是一位帝王。二，诗的最后表达了渴求英才之心。彭敏， 短歌行。 帝王，哎， 拨了头了吗？曹操是帝王吗？ 三，创作于一次征伐之后。四，全诗只有三句。正确答案是《大风歌》。雷海为再得一分。我很高兴地宣布一个激动人心的结果，那就是中国诗词大会第三季的冠军已经产生了，他就是雷海为。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鼓励。只有板正堂各位朋友的鼓励，我才能够走到今天，走到现在。也谢谢各位老师，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千涛万路虽辛苦，淬尽狂沙始到金。13年前的刻苦读诗背诗，能够在13年后大家央视的舞台上来参与这场诗词的盛宴，跟大家一起互相交流，一起学习，一起分享，我觉得这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经历。 祝贺你雷海为，你不仅战胜了所有的对手，你更战胜了你自己，你更战胜了生活，你是一位生活的强者。祝贺你。 谢谢，谢谢董卿老师的鼓励。 同时很高兴地宣布，彭敏是中国诗词大会第三季的亚军。人生在世，可能最终的对手 是自己。我们也祝彭敏今后好运，谢谢你。 这名获得中国诗词大会第三季冠军的选手是一位80后，今年37岁。他来自湖南邵阳市的洞口县，现在呢是在杭州的某外卖平台做外卖小哥。说到对诗词的兴趣啊，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早在一年级就有了。我们来听一段他接受采访时候的录音。 对诗词的喜爱是从小学一年级就有了。2004年是偶然的机会，在书店里看到一本书叫做《诗词写作必读》，然后我把它买下来自学，学懂格律之后的话，我就对诗词兴趣非常浓，每个星期都会去书店里看书。但是因为关于诗词方面的书籍很多，就全都买下来的话，就觉得有点舍不得。然后的话就从那些书里面把自己喜欢的诗词挑出来背，然后再回到家里再把它默写出来。我每次背完一首诗，我都会把那个诗体写在纸上面，然后用手机拍下来保存在手机里面。所以到现在为止是1000零几十首。等餐的时候或者是等红灯的时候，我会把之前背过的诗词翻出来，就是再背一下，巩固记忆。来杭州的话，其实出于对杭州自然风光的向往，因为在古诗词里面描写杭州美景的实在太多了。苏轼的“欲把西湖比西子，但作浓墨重相宜”，还有林夕的“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来了后感觉果然是名不虚传。李维获得名次，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去参加诗词大会的目的并不是为去夺名次的。我只是想去体验这个比赛的一个过程。我本来打算就是说，可能这两年一两年再送外卖，然后的话就是积累到一点资本，自己回家再做点事情。暂时想到的就是做养殖吧。 其实雷海为的人生经历还比较的坎坷，他前后上过两所初中、两所高中、两所中专，期间频繁的转学，也让他阴差阳错的失掉了考上大学的机会。他说，我小学初中这两个阶段学习成绩还挺好，初中毕业以后，姑妈打算让我先报到县里的高中，再转学到市里上高中。在老家读了一年之后，因为户口的问题，转学转不了。我心里的落差非常大，没有心思学习，成绩一落千丈。他说，我那个时候感觉，在老家高中继续读下去的话，考大学是一点信心也没有。学生时代就是心态上太依赖周围的环境了。到了2001年，他从娄底机电学校毕业之后，开始了十几年的打工生活。在这个期间呢，他做过电话销售、工地拖电缆的小工、马路推销员、服务员、传菜员、洗车工、保安等等。2004年的时候，他到上海一家礼品公司打工做销售。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书店里看到了一本叫做《诗词写作必读》的书，他买下来。用他的话说，自从学了诗词格律的道道，一下子对诗词的兴趣上了好几个档次。那时候做礼品销售，时间上呢还有双休日，比较充裕，他就每个星期到书店里去看书，专门挑诗词的书籍。因为这方面的书太多，虽然喜欢也没有办法全都买下来，他就在书店里背，回家再把诗默下来，如果有一两个字忘了，下回去书店再对一遍。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每背完一首诗都会把诗题写在纸上，现在已经有1070多首了。最开始的那一张纸现在已经旧得发黄，但他依然好好的保存着。因为古诗词里对杭州的描写太多，描写得也太好，所以雷海为想一探究竟。在2008年过完春节之后，他就到了杭州，在杭州做过电话销售、广告安装。到了2011年，他发现做快递收入还不错，于是就转行做到了现在。有人说，做了快递还能看书吗？我们来看看他的日常安排。早晨8点起床做早饭，连着午饭也一起做了。上午10点半到下午2点半他在送外卖。因为一块电池不够跑一天，中午趁着回家换电瓶的时候呢，再把早晨做的饭热一热当中饭吃了。休息2个半小时后，他又要赶着晚高峰去送餐。旺季的时候一个月能赚8000-9000，但是别人点一份外卖花40-50块，他从来不敢点，而是选择在附近的小店吃碗不超过10块钱的小面。在等餐的空隙，一群外卖小哥拿着手机玩王者荣耀或者是看手机视频直播，他却捧着唐诗或拿着手机在背诗。用他的话来说，送餐这个工作每天都是重复的，等的间隙总是有的。我也没有规定一天要背多少，但一天能背一两首新诗，我就蛮开心的。 12:3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其实最近这段时间，凡是看了中国誓死大会的观众啊，都为这些选手他们的智慧、他们的临场反应能力哈、而折服。其实不管是最终的冠军雷海为，还是说亚军彭敏，大家呢都为他们感到高兴啊。但是呢，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还是有观众看出来了。单论这个整体诗词水平，彭敏肯定比雷海为要高，但是呢，最终获胜的秘籍恐怕就是在于雷海为的那个坚韧的毅力和对得失的淡然，特别是他这个淡然的这种感觉哈、有人用了8个字来形容，叫不卑不亢，泰然自若。这恐怕也是和中国的这个诗词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内涵是相一致的，这个恐怕和你的学历和你的收入没有多大的关系。其实在网上有人把这个雷海为啊称为扫地僧，他的对手也是这么评价他的哈，就是天龙八部里的那种扫地僧，根本不管江湖中的事儿，但是他一旦出手就会震惊整个江湖。让雷海为这次啊成为这个红人的，除了他这次夺冠之外，其实还有他的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快递员啊，或者是说送外卖的。他在这个工作之前呢，也做过很多的工作，应该来说生活还是很辛苦的，收入也不是特别的高啊。其实大家会认为一般做体力劳动的和他们的文化程度是有一定的关系，可能大家有这样的偏见啊、文化程度不高才做体力劳动者。但是在这个节目最后董卿的一番话，我认为是说出了很多观众的心声，那就是作为一个生活的强者，这是和你的收入学历是无关系的。董卿说，你不仅战胜了所有的对手，你更战胜了你自己，更战胜了生活，你是一位生活的强者。是的，我们每个人的对手都是我们自己，而这一切和学历和我们的收入都没有太多的关系。所以我们能够看出来，如果能够拥有像雷海为这样的一种对于生活的淡泊，或者是对于兴趣的执着，我们会不会更快乐一些呢？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是不是已经领先我们好多的距离。此外，我们再来说说他的兴趣啊。他的兴趣是读诗，刚才大家也听到了，一有空他就会去读诗，去背诗。兴趣对于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的职场人来说太重要了。我昨天在微信朋友圈里啊，我写了这么一段话，我想做一个调查。我是这么说的，我说朋友们，这么多年来你有发自内心的爱好且一直坚持吗？即使工作再忙，收入再少，离家再远，回家再晚。我没想到这个微信发了之后呢，算是引发了很多人回复的这个热潮，但是换到结果我也觉得有很多的感触。比如说有人说是吃美食啊，还有人说看孩子，还有人说睡前刷手机，还有人说喝酒撸串，还有人说刷微博，还有人说睡大觉、打羽毛球、吹牛、看电影、睡懒觉、花钱等等等等。当然我们不能对人家的兴趣指手画脚哈、但是能够看出来，就是能够让我们从这些兴趣当中找到内心的快乐，这种快乐是没有功利心的，和我们的收入是没有关系的，甚至有的时候呢还能够把我们从现实当中拉出来。现实让我们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而这些兴趣却可以让我们来平衡生活当中的那些压力、那些勾心斗角，或者是那些纠结。所以说我们真的是应该有一个兴趣，不管是文的、武的啊等等，这种兴趣呢是和别人没有关系的，是我们一个人独处的世界，是我们全身心为他愿意付出时间，哪怕是愿意为他花钱的这么一个小点。甚至有的人还说，你在兴趣上花的时间越多，也有可能未来你职业转型的机遇也就越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兴趣哈、有没有一些人会把自己的兴趣慢慢的变成了自己的一个职业， 或者是说赚钱的一个手段呢？当然我们一开始还是站在没有功利的角度，站在我们发自内心的考虑。此外呢，我们还想说第三点，雷海为出名了，那出名之后他的淡泊，他的这种淡然不卑不亢还会坚守多久呢？原来他是一个没有人太多关注他的快递员推销员，而此时此刻他走到哪儿回到家都会有很多人给他投来与众不同的目光，他未来的生活又该何去何从？人生的对手还是他自己。祝福他，我们也祝福每一位有梦想有兴趣的朋友们。那除此之外呢，我昨天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呢，我也发现现在快递员啊真的是啊了不得。去年有一条新闻报的是一名北京的26岁的快递员在等餐的时候看西方哲学史，哈，无独有偶哈，我还看到了在济南的一篇报纸上报道，有一名快递员，他与众不同的地方是随身带着一个二胡啊，得空的时候呢他就拉二胡。在快递员的这个群体当中啊，真的是卧虎藏龙。兴趣对于他们来说，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解压的一个好的手段，或许也是我们从中找到幸福、找到生活意义的一个手段。有的人会把赚钱和自己的工作分开，赚钱是赚钱，工作是工作，或生活是生活。如果各位朋友真的能够拥有一份与世无争的兴趣的话，我相信不管赚多少钱，至少在那一分一秒一刻，你的小宇宙里面幸福是爆棚的。好了，那么按照我们的惯例哈，每周五呢都为大家推荐一本书，周五好读书，周五读好书嘛。那在歌曲之后呢，我们要送出今天的推荐，当然也是和诗词有关系。 哎呀哎呀，看那红色蜻蜓飞在蓝色天空，游戏在风中不断追逐它的梦，天空是永恒的家，大地就是它的王国，飞翔是生活。我们的童年也像追逐成长吹来的风，轻轻地吹着梦想慢慢地升空。红色的蜻蜓是我小时候的小小英雄，多希望有一天能和他一起飞。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香露。周五好读书，周五读好书。那今天呢，我们借着最近热播的中国诗词大会，要向各位听众朋友推荐一些和诗词有关的作品。一直以来在我们每周五的节目当中，向职场人士推荐的作品有两类，一类呢和我们的工作有关，和提升我们的能力有关，另外一类是和提升我们的品性，扩大我们的视野，提升我们的格局有关。那今天呢，我们要向大家推荐的是叶嘉莹先生的一些作品。叶嘉莹先生1924年出生，从1954年开始在台湾地区高校任教，1969年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先后曾被美国、马来西亚、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地多所大学以及中国大陆数十所大学聘为客座教授。他的著作颇多，今天向大家推荐的是他的《唐宋词17讲》。这本书啊，共论析了像晏殊、欧阳修、柳永、苏轼、秦观、周邦彦等等15家词人的作品，结合他们的历史背景、生平经历、性格学养、写作艺术等方面，追寻唐宋词的演变和发展轨迹。讲述中既兼顾他们纵横之间的影响及关联，又特别注意他们虽相似但又实不相同的深微的意境。很巧的是啊，我们还找到了一些相关的音频，下面就请大家来听一段他的讲座。讲座中他说，早期的词是歌词之词，是为歌而写的词，而从苏轼之后，词的风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早期的词是歌词之词，从苏东坡出来了就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因为歌词之词呢，过去都是写给那些个歌妓酒女去演唱的歌词，所以一般的内容都是伤春怨别啊，都是写这个相思的啊，都是写女人的闺房的口吻，写的范围比较狭窄，闺室之内园庭之中。可是苏东坡啊，写大江东去，那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人家是开拓的境界，是有千古的历史在那里，有滔滔滚滚的长江，不是闺阁园庭的那些个歌剧酒女的词了。欧阳修是个非常有才气的人，他的诗文词都好，而且他能够开创一个新的风格，有这种才能，也有这种胆量。据说宋人有很多笔记记载当时的小故事，说是苏东坡曾经问他的朋友说，你们看我的词比柳七何如？柳七就是柳永，柳永也是常常都是写那个给歌妓酒女写的歌词，他说你们看我的词比柳七怎么样？于是他的朋友回答了，说是柳永柳七郎的词啊，应该是十七八的妙龄少女，手持红牙板唱晓风明月。说苏东坡，东坡居士，你的词要找关西的大汉拿着铁板唱大江东去，这是风格的一大改变。我说这就把写歌女的歌词之词变成了诗人之词了，写我的胸襟怀抱写我各地的游览经历，就变成了诗人之词了。那么当然有了苏东坡的开拓，所以后来才有辛稼轩的记起就是把天地什么都写到词里边来了，就是诗人之词。可是这诗人之词啊，你一定要这个作者，这个词人，不管东坡也好，不管是辛弃疾、稼轩也好，他们内心要足够的内心的感情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品格，他们的理念，他们的操守，有这个做底子沉淀在那里。所以你虽然是好像是喷薄而出，没有什么含蓄婉转，但是因为你的根底深厚，所以你一泻无余，但是它不浅薄。可是别的人写这一类豪放的歌词，他们本身是非常浅薄的，所以写的就跟大白话的，就跟讲口号一样了，那就失去了词的深厚的内涵之美。 我欲乘风归去。 好，听众朋友，今天智上帮帮团节目的上半部分呢就暂告一个段落，我们在下半部分呢将继续和大家来介绍叶嘉莹先生对于学习中国诗词的一些观点。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书叫《唐宋词十七讲》，此外我们继续在诗歌当中去找寻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生活的关系，我们和这个社会相处的方式，稍后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市立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清明时节踏青扫墓，倡导文明祭祀先锋，请不要在街边燃烧纸钱、冥币等易燃祭品，禁止在扫墓点烧香。清明假日当天8时至11时为祭扫高峰时段，请大家错峰祭扫，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倡导市民选择骨灰海撒、自然葬、树葬等节地生态安葬方式，文明祭祀，平安清明。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和您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中午阴转多云，西北风4-5级，气温7到10度。今天下午阴，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或雨夹雪转多云，偏北风5级左右，阵风7-8级，最高气温11度。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大部分地区北风的风力会加大到4-5级，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提醒大家外出时多加防范。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周五好读书。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呢是叶嘉莹先生的《唐宋词十七讲》。叶嘉莹先生认为，学习古代诗词应当结合吟诵的方式。三联生活周刊曾经采访过他，当问到很多学校也在推行诗歌朗诵活动，是否和他倡导的吟诵一致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朗读跟吟诵有很大的区别，朗读有一种表演的性质，但是中国古人的修养并不是向外张扬的。你看中国古代的音乐，像古琴、瑟，在大庭广众的演奏厅都并不合适。我们中国有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说法，都是内向的，是你自身的真心诚意的去修身。 是向内在的追求，所以吟诵也应该是在夜深人静、清风明月之夜，自己拿一本古诗，把你的心灵、感情、意念都跟那首诗打成一片。而且不仅是从理性的知识上打成一片，要是从感性上打成一片。叶嘉莹说，我小时候就在家里听长辈们吟诵，他们每个人的吟诵其实都不一样，尽管每个人都不一样，我自己也形成我自己的吟诵，但是我们都掌握了一个基本，就是它的平仄的声调和顿挫的音节。古人作诗的时候，李白、杜甫他们也是带着吟诵的声音做出来的。我们作诗不是查一本韵书，然后一个字一个字从理性想出来的，我们是伴随吟诵的声音，所谓字从音出，字从韵出，你使用的文字是从它的发音、它的声韵出来的。所以作诗的时候为什么用这个字不用那个字，有的时候是因为意思的关系，有的时候呢是因为声音的关系。而当你做这种斟酌的时候，不是纯粹的理性，是你吟诵的时候结合着声音辨别出来的，那是一种很微妙的作用，所以吟诵才重要。当记者问到古典诗词在塑造现代人心灵上有什么作用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真正的精神和文化方面的价值并不是由眼前物欲的得失所能加以衡量的。近世纪来，西方资本主义过重地重视物质的结果，也已经引起了西方人的忧虑。而在我看来，学习中国古典诗词的用处，也就正在其可以唤起人们一种善于感发、富于联想、更富于高瞻远瞩之精神的不死的心理。我之喜爱和研读古典诗词，并不是出于追求学问知识的用心，而是出于古典诗词中所蕴含的一种感发生命对我的感动和召唤。在这一份感发生命中，曾经蓄积了古代伟大之诗人的所有心灵、智慧、品格、金抱和修养。所以中国传统一直有诗教之说。其实我一生经过了很多苦难和不幸，但是在外人看来，我却一直保持着乐观平静的态度，这与我热爱古典诗词的确有很大的关系。现在有一些青年人竟因为被一时短浅的功利和物欲所蒙蔽，而不能再认识诗歌对人的心灵和品质的提升作用，这自然是一件极可遗憾的事情。如何将这遗憾的事加以弥补，这原是我这些年来的一大愿望，也是我这些年之所以不断回来教书，而且在讲授诗词时特别重视诗歌中感发之作用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午夜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山远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十里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屋檐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剪不断 听众朋友，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部分呢，大家听到的是我们特别为您制作的一个单元。我请来了我的两位同事，为大家来读苏东坡的一首诗，以及另外一位诗人张志和的一首诗。我们通过诗的文字，通过他们的朗诵，一起来找寻我们和作者的对话，一起来解读我们对于当下生活的感悟。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还读诗吗？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两首诗都和休闲与美食相关，北宋诗人苏东坡的《十里之》，唐代诗人张志和的《渔歌子》。通常一提到苏轼，我们很容易想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大手笔，殊不知这位大文豪还是一位颇负盛名的美食家。像东坡肉、东坡鱼、东坡羹、东坡豆腐、东坡凉粉等以东坡二字命名的美食都是他当年的杰作。一直到今天，中国人骨子里对美食的感情依旧十分浓厚，舌尖上的中国不就是最好的例证吗？好，首先我们来欣赏一下苏轼的《十里之》。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 苏轼在写这首《十里之》的时候，他正经历人生的第二个低谷，被贬官到了岭南惠阳，也就是现在的广东惠州。虽然处于逆境之中，他依然有一个平和的心态。他笑称，如果能每天吃三百颗荔枝，他宁愿永远留在远离京师的惠州。除了惠州，苏轼还曾被贬到海南的儋州，当时的儋州几乎就是一个荒凉的村子。苏轼到了那里之后，开始积极的活动，办学堂，招学生，成为儋州文化的开拓者。到现在还有东坡村、东坡路、东坡桥、东坡田等等人们用来纪念他的地方。苏轼一生极其起落，才华横溢，大器晚成，但他赶上的时代不好，王安石变法，朝廷形势风云变幻，他不断成为新党攻击的对象。为此他坐过牢，几次三番被贬到非常偏远的地方。苦难和挫折可能会毁掉一些人的自信和未来，但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反而成就了他们的心胸和气魄，比如苏轼。听众朋友，这个世界上有顺境就有逆境，而一个人的意志力与顺境无关，怎么面对逆境才是真正的考验。苏轼有一句诗是这样写的，我生涉世本为口，意思就是人来到这个世界原本就是为了吃东西活着， 这种最朴素的人生观，恰是今天我们很多人所缺少的。我们想要的东西太多，不管合理与否，无数的梦想都在疯狂地生长，缺少一个相对平和的心态。德与失原本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苏轼失去了高官厚禄，却得到了美食和美景，省去和那些官场的人你争我夺的烦恼，悠闲地吃着荔枝，人生岂不更痛快？他明白了这一点，而我们往往在失去的时候领悟不到，执着于失去的那些身外之物而忘了自己。自己是什么？无非是一副皮囊，一张嘴，吃饱了才有力气去实现所谓的梦想。饿个72小时，没准您就不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了，还去哪找什么存在感呢？所以自己真的没什么复杂的。说到这儿，吃荔枝其实可以总结为一种人生态度，不管面对什么样的遭遇，都要有吃荔枝的精神，积极地去发现生活的价值，才能找到一份心灵的平和。下面再来听一次，或许你也有不同的感悟了吧。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来说说唐朝大诗人张志和，他也曾有过和苏轼类似的被贬的经历，但是却做出了另一番人生选择，可以说是活出了另外一种风景。我们下面来听听张志和的《渔歌子》。 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徐归。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徐归。 青箬笠， 绿蓑衣， 斜风细雨不徐归。 斜风细雨不徐归。 和苏轼的大器晚成不同，张志和属于少年得志，16岁就被唐肃宗亲自赐名叫志和，这个荣誉是很少有人能够得到的。但是正在他春风得意的档口，却因为说错话办错事被贬官了。和苏轼的大情怀不同，张志和在经历了这个挫折之后，看破了官场的虚伪和人生的无常，他辞职不干了，选择浪迹江湖，修行自己，远离尘嚣。 张志和原名叫张归龄，他有一大哥叫张鹤龄，估计他们的父亲希望两个儿子长寿，才取了这样的名字，意思就是活得像乌龟和仙鹤那么久吧。大哥张鹤龄不希望弟弟过流落江湖的日子，担心彼此再也见不到面，就给他在城外盖了一间茅屋，劝弟弟回来隐居。张志和顾念兄弟感情答应回来，于是就这样过了十年的隐居生活。十年他大概只做了两件事，一件事睡觉，还有就是钓鱼。他给自己取了一个雅号烟波钓徒。这首《渔歌子》就是张志和隐居的时候写的一首词，意境非常美。白鹭掠过，桃花纷飞，小雨刚下，钓鱼人静静地坐在岸边。我们可以想象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人类原本就属于大自然，只不过经常我们忽略了自己的出处，以为世界是我们的。套用一个著名的句型，不管你见与不见，美就在那里，不增不减。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一般用两种标准来要求自己，一个呢是在不得志的时候叫独善其身，意思是既然不能够做得更好，把自己修行好就可以了。另一个是在得志的时候叫兼济天下，意思是过得好就要多为天下百姓做事。张志和选择的是独善其身，钓鱼当修行，这样度过一生也别有一番境界吧。下面我们再来欣赏一下他的《渔歌子》。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桂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徐归。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桂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徐归。 青箬笠， 绿蓑衣， 斜风细雨不徐归。 斜风细雨不徐归。 除了刚才大家听到的《渔歌子》，张志和还写了一首诗来总结自己的选择，叫《自序》，写得很直白，很容易懂。世事艰难如意少，功名荣耀不人多，浮云富贵非无怨，且买扁舟理钓梭。在张志和的眼里，富贵都是浮云，他不想再过官场的生活，买一艘小渔船，买点钓鱼工具，再买一身专业的服装，防风防雨，往河边一坐，静静地过日子就很好。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独善其身和兼济天下其实都是很好的提示，不管你做什么，至少都可以独善其身。没钱没能力帮助更多的人，也可以调整好心态，每天吃白菜萝卜也能吃得很开心，骑自行车游山玩水也是一种快乐。假如有钱有能力，也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做慈善做公益，人生也有另外的价值。在今天的节目中选这两首诗词，其实是想聊聊关于心态的话题。人生在世，不如意的十有八九， 关键看怎么去面对。如果说想法决定生活方向，那么心态决定的就是生活品质了。在这个充满了各种追求的时代，如果能够坚持一份淡定平和的心态，相信一定会活得更加的从容舒适。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您刚才听到的是由李雷、小燕为您演播的两首诗，苏轼的《十里之》和张志和的《渔歌子》。您想自己朗诵朗诵吗？听我们朗诵是一种感觉，自己读那才是真正的实现和作者的对话。好，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职场帮帮团特别节目，接下来是北广购物，也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 FM107.3， 明天见。